到外边走廊里聊一下，杜加罗刚才说的法国大革命征税问题，这个因为打字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杜加罗有一个说法不准确，就是他说试图向第三等级征税，所以才召开的三级会议。这个好多这个你像从网上搜的话，他也会说试图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他是这样说。那么这个说法的区别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法国，他自从路易十四之前，他有个传统，就是说贵族和教士，就是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他们是有特权，这个特权就是之一就是不纳税，免税。这个特权并不是一种法律或者传统，而是一种交换，也就是一种优惠。也就是说，当打百年战争啊，或者三十年战争等等这些战争，这个国王要打仗的时候，他就要这个讨好这些贵族，因为古代的战争就是贵族出兵嘛，所以他就有一个 交换，就是这段时间。啊，你可以不纳税。后来这种就变成了一种好像一种常规的状态，一直到路易十六，教士和贵族是免税的。那么法国王室是花钱很多的，非常挥霍。那么他怎么办呢？他肯定是一直在向第三等级征税，但是呢，他不够，这个钱不够花。那么他有两个措施解决问题，原来一个是传。就法国的这个官职啊，可以公开出售，这个卖，当然卖给贵族了，或者后来的一些新贵族，也就是说一些发了财的资产阶级，本来他们应该属于第三等级，但是有一部分因为跟官方勾结，开始这个卖官弥爵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花大价钱买来这个贵族头衔，买来这个官职，他们就进入了第二等级贵族。所以呢，一个财政来源是卖官，第二个呢，他法国实行包税制，就是说让一个，因为收税难度很大嘛，所以他让一个经纪人再给你征税。那当然，他征税的时候他征不了那么多，他就王室就先向包税人借钱，就等于说我把30年的税先交上来。你呢，这个先给我收着，我到时候给你利息。但这样就是越搞恶性越循环，所以呢，路易十六要开征新税，这开征新税呢，当然是普遍的啊，而且要改变特权阶层不纳税的惯例，所以呢，他就要这个出台法律来征收新税，进行税制改革。那么本来原来法国是王权专制的，绝对专制主义的代表，就税不像英国那样，英国的国王一直没有征税权，但是法国的国王是原来是有征税权的，但是由于这个法国的这个财政恶化太厉害，国王的这个征税如果是不进行税制改革的话，他现有的这个税收，即使签署法令增加新税，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路易十六呢，想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他就把一个税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推向其他机构，比如说他要求这个那叫什么？我因为好长时间我名字我忘了，法国一个最高等法院。这高等法院呢，它就是它是你的新税制要在高等法院备案才有效，它有这个惯例，所以呢，那些高等法院就不给他备案。那么高等法院为什么不给备案？高等法院的人都是贵族，都是高官，他们以传统和自由的名义来拒绝这个纳税，也就是说他要保护贵族的利益。以自由的名义，以传统自由的名义，说你侵犯了我们贵族的传统和自由，所以我们有免税的权利。其实他这个是一个借口，就是不想纳税嘛，特权阶层。那么这时候呢，路易十六没有办法，如果他根本靠他自己搞不定这些贵族和教士，那么他就要借助第三等级的力量。 第三等级的力量来这个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是130年没召开了，召开这个三级会议呢，来向贵族阶层施压，就是大家一块纳税。当然，这中间也有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的直接税。就刚才我说的，我还不知道这个说借钱就完了啥意思，因为借钱他要付利息嘛，就是向这个包税付利息，但是又是利息负担很沉重，他后来连这个利息都负担都非常重，所以他想一劳永逸的通过新的税制解决问题。第一个扩大税基，扩大税基包两个方面，一个是让纳税的范围增大，包括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特别是贵族要纳入这个税基，他们的收入、他们的财产，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增加新的直接税，因为我们知道法国是一个直接税为主的国家，包括我们现在的所谓增值税，就是法国人发明的，美国是没有增值税的，美国是一个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就是说，安格鲁撒克逊的这个文化或者财政，它是更强调这个间接税的。法国这样的国家强调直接税，所以呢，它不是我就简单的说，它不是说它要向第三等级征税，是它向第三等级肯定要开征新税，但是它更为重要的是想让大量的贵族要纳税，因为当时法国的这个状况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贫富差距比较大，就是贵平民的这个纳税负担比较重；第二个呢，就是贵族大量的不纳税，这个对于路易十六来说非常非常头疼，他不通过三级会议，他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所以呢，他其实非常复杂，他召开三级会的目的是比较复杂的，他有开始他是借助第三等级的力量想搞定贵族，而且他其实他是有，因为如果我一再说，路易十六是个被启蒙了的人，他是有意向走向君主立宪，或者说利用这个第三等级和他合作来改变法国的体制改革。那么也就是多克维尔说过一句话，对于这种糟糕的体制来说，改革无异于寻死。就是说为什么王岐山推荐旧制大革命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明确的清楚，当前共产党体制是一个糟糕的体制，是一个腐败的体制，经不起改革，一改革就死。所以说呢，这也是路易十六他开始是有改革的思想，所以他才开三级会议，他完全可以不开，但是当然不开他就是等死嘛。所以呢，他开三级会议，想借助三级会的力量去给贵族施压，增加税收，进行改革。但是最后呢，由于三级会议第三等级力量过于强大，就刚才多加勒说的网球场会议，网球场会议实际上就是第三等级抛开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独自成立国民议会，那就已经不是三级会议了，已经完全抛开了国民议会，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而成立他们自己的。他们认为我第三等级就是代表国民，我们才是真正的人民，所以呢，我没有必要去跟他合作，所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远远超过了路易十六的那个改革的底线，因为他是想借助于第三等级的力量来压服贵族，然后进行三个等级的这样一种合作，最后进行改革。但是如果第三等级抛开了贵族利益，你想路易十六本身就是贵族，皇家当然是贵族嘛，所以他的亲戚、他的家人、他的朋友都是贵族，他是贵族里边的一员，所以他肯定不能忍受你抛开贵族，第三等级独自的代表人民去这个进行这种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革命嘛。所以说呢，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够又站在了贵族的立场上。所以法国大革命的这个悲剧，其实也就是说，我始终觉得这个第三等级有些非常激进的人，他这个完全这个。就是在不该那么激进的时候， 他这个，因为当时即使网球场会议，好多第一等级的人也倒戈加入了他们，所以呢，其实当时形势倒好。但是那个时候，如果还坚持君主立宪制，就是那些比较这个就是前面国民议会议员那帮人，像米拉伯呀，像这个那个，我的名字还记不太清，那些人还是都很有。他是模仿英国的这样的制度，也模仿美国的制度，所以呢，还是可以这个，包括路易十六逃跑之前形势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来由于这个雅各宾派的上台，由于所谓巴黎人民的这种利用巴黎人民的政治正确进行这个清算，特别是将第一等级进行了清算，首先使得法国大革命走向了一个混乱和悲剧、屠杀等等，这个有很多可以总结的东西在里边。我个人的总结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不管是美国革命、英国的几次主要的革命，还是这个法国大革命，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国家的财政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都是因为税收的问题。税收因为直接涉及到国民的利益嘛。那么，英国当时主要是船税，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前，就是包括1640年的革命，就是将查理一世送上大台那革命，也都是因为强力征收船税，清楚就是向殖民地征收包括印花税在内的。各种税收导致的。那么法国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一个政权旧制度的垮台，一定是跟它财政危机密不可分的这个不一定是说外力有多大的这个压力，它本身的财政危机也会让它出现危机。那么它就寻求，不管是征税还是其他方式，都会带来这个天怒民怨，导致革命。那么法国大革命跟美国和英国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它没有坚持，它的价值理念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它在这个革命的时候，它是采用了后来，特别是后来这一帮雅各宾派采用了卢梭的自由观，而不是坚持英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中的那种以个人自由为这个最基本诉求的这样一种洛克式的自由观，这是他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个方向性，就你的价值诉求出了问题，你没有坚持尊重基本人权的这样一个底线，所以就会出现为了一个理想的目标为了这个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肆意的侵犯人的生命权、财产权等等，这是一个认可后来的激进革命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症结。不光是法国大革命，包括后来能被称上革命的包括列宁式的革命都是这样的。他们追求的这自由观是有问题的，它是集体主义的，什么这样一种目标，使得个人人权完全被忽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坚持在这个制定了，包括我前面说网球场宣言或者制宪会议，这个之前都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他们制定了叫什么？它是1789年起义的，但是宪法，它的宪法是一七93年，它是最著名的宪法，但是这个宪法没有得到落实，也就是说，它没有按照国民议会的这样一个宪法文本协议和机构来严格的履行大家就是国民代表就是。不管是国民议会议员还是原来的这个 第三等级时期的代表所达成的一些，他没有，他就是完全绕开了正规的组织，包括革命的正规组织，而让一些以革命口号，以这个政治正确，凌驾于这个正规的议会和这个建制之上进行这个操作。比如说巴黎的所谓的叫什么巴黎当局吧，巴黎当局是雅各宾派控制的，以无套裤汉这样一些主体为代表的，那么就是说他完全绕开了精英原来那一套的体制。而在出现了危机的时候，这些精英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比如说在屠杀教士的过程中，当时的吉伦特派在国民议会还是占有多数的，但是他们认为屠杀教士跟他关系不大，他就是革命这个战争时期残酷点，因为他们是不同意的，首先这也是前提，但是他没有坚持。为什么没坚持？他没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危机，这是一个人道的危机，这是一个这个使得革命走向一种暴力和自残的一种先兆，所以他没有去制止。当他们这个后来当屠刀杀向吉伦特派的时候，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特搞笑的是，将国民议会这些开着开着会，那么巴黎一帮市民进去一下子就一。革命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就直接罢免他或者把他弄出去了。所以说那个就是出现了混乱。所以说我原来郭文贵刚出道，我曾经做过一个音频叫《民运的主体性》，我可能有些人听过。我主要是从价值观，就是说你这个革命，你这种转型一定要坚持一种非常被历史所证明的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要坚持个人自由，以人基本人权为基础的这样一种，其实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那样一种自由观。不管是英国、美国和后来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民主国家，其实都是坚持这个东西的，而不是那种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或者他后来的模仿者，这个列宁主义者以及包括法西斯主义，他们也是谈革命的，谈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社会主义嘛。然后是以集体来绑架个人，不管是以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还是集体的名义，这都是一种对自由的一种歪曲。所以这种价值观如果坚持的不对，你没有让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一种主流的主体的价值观，来很引导这场革命的目标和方向的话，可能就会出现问题。这是第一个总结。第二个总结就是你这些坚持这个理念的精英，或者说这些革命坚定的革命者，早期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一些优秀的政治家经过启蒙运动，甚至本身有些就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他们没有坚持领导这场运动，而是放任所谓的人民呢，所谓的这个一些小集团以政治正确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去肆意的去这个扭转这个革命的方向和目标去干扰。所以呢，这是一个没有坚持就是说这些民主精英没有坚持他的领导权，没有坚持他的主体性。我就类比郭文贵，郭文贵一出来，有好多人就觉得民运三十年不如郭文贵出来一忽悠，所以就一下子否定整个民运民运，包括一些民运精英也倒向了郭文贵，比如说鲍同，比如说这个海外的很多鲍同是一个典型他们完全放弃了去抱郭文贵的大腿，那么把这个民运导向了流氓化，导向了这种这个叫什么，就是没有坚持一种至少是精英们认为正确的路径或者方法，而是用了造谣诽谤这个泼污撒谎这样一种手段去对付他的敌人，那么就使得这个民运跟他要去打倒的对象，其实同流就是降低到同一个档次，所以你的民运也就完蛋了嘛，对吧？ 所以说，包括当然我后边还论证了，包括你这个主体坚持主体性的过程，包括你路径的选择、你手段的使用等等，有一套需要去动脑子研究和分析去总结的，就是当代全球的革命模式、成功模式的总结。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说这是一种跟法国大革命非常类似的现象，就是说没有坚持正确的理念，没有坚持正确的方式，没有坚持正确的道路，是很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东西。这是我们去总结法国大革命。当然这是因为刚才他说的税的问题，我谈了，其实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不是说向第三等级，因为他一直在向第三等级征税，只是他想扩大税的税基和税的这个品种，所以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社会的动荡。那么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90后或者说70后的问题。首先，我的观点是我们可以对90后抱希望，或者我们其实90后，我倒是对90后抱的希望并不是很大，因为这通过跟他们接触，发现90后大量的小粉红特别多，他们就是比较蠢的有2代人，一个是50以上的，一个是90以下的，才是真蠢。50以上的主要是这个长期的这种洗脑，或者他们是文革期间的经历。那么90后以下的蠢，他是因为愚民教育，他还没有走向社会，他还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现实是什么样。这个是真蠢，所以呢，所以他们明白的90后的比例没有60后、70后、80后多。这个我80后比较模糊，但是至少60后、70后，这个是明白人还相对多一点。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说对一个年代的人有没有进行评价的话，要看干了什么。所以说，我说其实他们90后没有，现在还是不能说跟60后比，因为60后毕竟，在我上大学那个年代，有大量的大学生他是被启蒙，然后走上了街头。当然，你可以对那场运动做出不同的评价，但毕竟从影响力，从对当局的震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超过那场运动的。当然，我们不否定70后这一代有很多优秀的人，比如说像许志勇、滕彪这些人，他们是70后的代表，他们倡导了维权运动。这个维权运动主要是70后倡导的。就是这个顺便说一下，大家可能对中国的抗争运动不太了解。其实60后以前，大家主要是政治反抗，比如说浙江民主党、北京的民主党、贵州的民主党，这些人是直接诉求就是推翻这个独裁体制，建立这个多党政权等等等等，多党体制等等，他们是直接这么干的。但是后来这个打压特别厉害，就是说，像浙江民主党做得很好，就是每个人在进去之前都把接班人找好，然后进去以后，下边的人也找好接班人，所以说前仆后继，一批一批的被判刑。但是确实是这个太严酷了，这个不是说，方法问题，是确实是没有办法，因为你的实力对比悬殊太大，所以70后。像许志勇、滕彪这一代人呢，他们就开始想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维权运动。所以说，维权律师呀，这都是70后为主体的倡导的一些运动。因为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嘛，所以但是80后人很少，80后参与的少，至少领袖级的人，我说领袖级就是能够在社会上或者对手能承认你，把你关进监狱这个像许志勇代表工盟，像这个唐吉田代表了人权律师，像江天勇这些人，80后的很少，80后比较少。所以我不认为一代比一代强这个话，可能这我们对90后可以抱希望。因为我看到内涵段子出来，会有一大批的90后。但是，一下他第一，他们的诉求不是纯政治性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就是你把我内涵段子搞掉，我骂你一通， 对，骂完以后，他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还是过自己的生活。他没有形成持续后续的反抗运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00后整体上这个由于洗脑的问题，由于他没有社会阅历，由于这个时代给了他很多其他的机会，所以整体上反抗意识不是很强。至少我，他有自由意识，他有那种消极自由的那种诉求，但是他没有更多的通过积极自由的这样一种方式手段去取得自己的消极自由权利，没有这样一种行动。这是我还没看到，至少，但是我会寄予希望，因为我儿子是90后，他们我觉得我儿子这些非常聪明的小孩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个90后的小孩，一个是你要看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就非常好的大学的，像复旦呐、交大这些，会相对明白一点。当然，这个也不全是。再就是你的父母，就是父母只要不是脑残，会好一点。但是他们不会直接去，因为他们都是些，像我儿子，他属于。也属于精英了，就是他是一个程序员，现在年薪4、50万，所以他不轻易去惹事儿。但是我就说，官方如果在互联网管理或者是舆论控制上惹毛了这帮年轻人，那难说。我定义为逼着他们进行起义，就互联网起义。其实内涵段子就是一种互联网起义的一种方式，或者但是他没有持续后续的行动。我没有形成这个势头，我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人家有我也不知道，对吧？